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王冰老师，欢迎你，王冰。 大家好，我是王冰。 今天呢，我们也请出一位老朋友啊，他在树洞里头最近给我们投掷了好几个小纸条。最有趣的是呢，他还给我节目的这个后台，城市游乐场的后台呢，发送了一小段视频，是他给宝宝读书的视频。因为最近我们的订阅号改版嘛，所以我放了一小段我觉得并不成功的视频啊，但是已经答应大家了，就是已经答应好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含着眼泪也得要把它做完。所以呢，他看到了我发的这个读书的视频，也把他自己的录制的视频分享给了我。我觉得如果真的能够引发大家对生活当中一些这个有趣的发现啊，和大家的生活当中一些有趣的操作的话，那也不枉费我发了这个自己读书的视频。他分享的他给宝宝读的那个视频呢，我觉得语速并不快啊。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能够想起来那位啊，从深圳回到武汉去工作，然后呢被他的这个同事们说他的语速有点快，会给人压迫感的那位朋友。他后来是否在生活当中调整了语速呢？他现在怎么样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会对他印象深刻，并且关心。他在11月15号的时候给我们再次来信，他说：“思佳姐、王冰哥再次来信，敬请安康。极爱上次读信评信之言，受益深重，感激至极。多番回听，数次泪目，每每回想，更觉思佳姐之言直抵人心。”汪斌哥用词一语见地，今日叨扰仅怀感恩之心，反馈这几日的一些心得变化。近日为平衡自己的心境状态，初尝过几次因对话中我或拖延或沉默而带来的头香之浓重尴尬味，中香之丝丝新奇味，尾香之悠长美妙味，期间仍有多次絮絮叨叨出不必要的废话，我会继续尝试，这是一次奇妙的实验，再次感恩。他说这是一个好树洞，我会经常来投信，此致拜上。其实这位朋友写信的时候那种书面语的行文风格，恐怕也是给大家很深刻的印象。王冰老师肯定也会对他有非常深的印象吧。 这回印象就更深了，因为他用了这种方式来描述沉默的滋味，这是我前所未见的。而且我还发现他对我们有一个评价，这句评价非常的平实，但是我非常好奇啊，他说这是一个好树洞，那一个坏树洞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其他的树洞的样子吧，除我们以外的。 听完你这句话，我觉得我既体会到了他说的头香，也体会到了中香和尾香的余味悠长。 希望这句话不会改变我们这位朋友对这个树洞的评价。不过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对他都有一个小小的误判啊，我们会以为他本是个男生，对不对？其实呢，他是一个女性，而且他给宝宝读书的时候啊，就是那种作为一位母亲的那种温存是溢于言表的，你很难想象为什么他在平时工作当中会那么的快人快语。我们也看看他最新的一封来信吧。他说：“两位老师好，我最近亲身体验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的心胸是否宽广或狭窄，跟我那段时间内的身体状态有关。比如最近感冒了一周多，一直提不上劲，就很容易计较孩子奶奶带宝宝的一些方式，甚至会直接当面用不太友善的语气提出。之前我没有感冒的时候，即使发现这些有差异的带娃方式，要么放宽心不计较，要么反馈给老公去处理协调。这个现象在你们身上也存在吗？是真的会被影响的，是不是？”这个问题先请汪冰老师来回答。我们的身体的状态，自己身心的状态，是不是 会影响我们对别人的一些看法呢？是不是会让我们变得更计较呢？是真的会被影响的，对不对？ 其实我的答案就是，再次恭喜这位朋友，不光你体验到了沉默的滋味，而且你还体验到了做人的滋味。就是当我们的身体不好的时候，往往脾气也不会好，所以身心是如此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你对自己的觉察，我觉得是非常可喜的，那证明你离自己的身体，你离自己的感受都更近了。而且当你去观察者的时候，你就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被评判的位置，这也意味着你开始更多的接纳了自己。 没错，更多的接纳了自己，就意味着知道自己的身心状态有高高低低。就像这个自然界里边，有的时候是晴天，有的时候是阴天，还有刮风下雨、电闪雷鸣的日子。所以呢，你也会宽容、温柔地接纳自己。有的时候可能对别人包容心就不会那么强，在这个时候首要的是要对自己多一些包容。当然了，还有一点需要提点我们的，就是任何时候我们都要首先照顾好自己，善待自己之后，也自然就会善待他人和这个世界了。所以说到这儿呢，在分享书的内容之前，我再想问问汪冰老师，对他最近的这一番观察，包括对自己减慢语速之后，可能和别人谈话之中会出现空隙和留白的观察，以及对自己身心状态和对别人的态度之间联系的这种观察，是不是都是非常有趣的发现呢？我觉得我们这位朋友还是非常有慧根的，对不对？ 嗯，我觉得当一个人特别忙碌的按照自己日常的程序生活的时候，他极有可能就处在我们在节目里经常提到的自动驾驶状态，也就是他不会知道自己是怎么从家到了单位，又从单位回到家里，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程序，但没有机会跳出程序来看执行程序的这个人。所以成为自己的观察者是多么重要，意味着你有了一个分身，这个分身可以站在观察者的角度去看你自己，这样你之前所执行的程序，或者说你无意当中去做的很多的事情，突然就变得有意识了。有意识可是件了不得的事情。我经常觉得有一个比喻说的特别好，当我们意识到什么时候，就好像把探照灯照到黑暗里一个盲点一样，我们看见了，看见本身就可能影响我们未来或做出的行为或者改变。原因很简单，因为当你无知的时候，无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要改变，直到有一天你看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你才有了改变的可能。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直提倡的，就是带着觉察，带着觉知的去生活。说到这儿，可以再说一下他给自己的宝宝念的那个书，其实我觉得宝宝听不懂，但是宝宝在很努力很认真的在听，因为是他亲爱的妈妈念给他的。当时他读的这本书就是我的《若非此刻更待何时》。我想你可能平时工作繁忙啊，作为宝妈还有很多的时间要分给亲爱的孩子，所以可能你还没有读到这个书的182页这个部分，是不是？我想把这部分的内容提前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这正好也是回应你今天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自己在状态不好的时候也容易去挑拣别人呢？当一个人生活的不快乐的时候，他可能会怪罪工作、伴侣和家人，或者干脆责怪命运，但很少有人认为不快乐的根源在于身心分离。我满怀感激，为自己最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我们总是过度使用身体，用头脑制定计划，然后驱赶身体，这种过度使用简直可以称作奴役。这个节目马上就要完成了，再坚持一下，为了三天后的休假而拼命赶工到半夜，这些事情我都做过。虽然我还远非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那一类强人，过多的压力会改变个人作风，以至于给身边的人也造成压力。对此，我有切身体会。在需要每天直播、倍感时间紧迫的那些年里，我一直处于不自觉的压力中，因此经常没法好好说话。特别当我感觉别人拖沓琐碎时，就会不耐烦地提高嗓门。那时，我对于自己的神经紧绷还鲜少觉知。现在回想起来， 因为担心突发状况造成延误直播，我时常在崩溃的边缘调试自己的心情，以保持某种看起来稳定乐观的状态，而这肯定会对思维造成阻碍，引发认知水平的下降，影响到对幸福的感知能力也是必然的。可惜，没有人对此做过具体的测量和计算。这种紧迫的心理战游戏最终被我自己按下了暂停键。我不想玩了，任何角度的感受都不支持我继续下去。游戏的营养敌不过身心的损耗，我已经证明过自己能玩得很好，这就足够了。那个落雨的下午，我被困在长安街上一动不动，高级别的交通管制汽车们在原地困守了一个小时，我坐在干爽的车厢里看天光从明亮到暗沉，打开收音机，搭档孤独的声音啧啧地飘进耳朵。抱歉之余，我更多地感到悲愤，为什么我竟然允许自己把生命耽搁在如此无意义的事项上。那是我逃离无意义生活的开始，自此我的逃离一发不可收拾，我开始离开所有我认为不重要的事情，在一片惊诧的目光中，他们认为的失去其实是种得到，用妄念交换自由，这不是相当划算的交易吗？一切账面上的损失都不及把时光拿来投注在重要的人事物上，那是一种拆除，拆除无用的篱笆，原先被分割成条块的生命于是渐渐重新成为一个整体。这个过程一直缓慢地进展，然后我遇见了瑜伽。所以我是在瑜伽的道路上遇见瑜伽，这种相遇也是必然。瑜伽并不会让你放弃什么，但是当你在确定自己的道路之后，在前进的过程中，那些不适合的东西就会自然地离开你。就先读到这里吧，我觉得我们这位朋友可能也在发现着我当时发现的东西，所以我想接下来他可能会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而这个更重要的事情首先就是照顾好自己吧。问问汪冰老师。 嗯，这个照顾好自己第一步先得知道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这位朋友已经有了照顾好自己的第一要素，就是他开始更多的觉知我每天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面对生活，面对生命中的诸多挑战和压力。在刚才思佳念到的文字当中啊，我一直都很喜欢的一个观点，就是当你确定自己的道路之后，在前进的过程当中，那些不适合的东西就会自然的离开你。所以我相信，如果这位朋友锁定了自己前进的方向，就是更好的贴近自己，觉察自己，照顾自己的话，那你的生活也会出现很多的改变的。特别是我觉得做母亲是一个非常有压力和挑战的事情，很多的时候除了工作之外已经精疲力竭了，回家再面对小宝宝可能也是容易情绪透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够照顾好自己，可能还会影响我们与他人的人际关系。这一点啊，刚才思佳在书里也提到了，我觉得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意志力也解决不了的。所以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叫先自然才能自在，对吧？把人当做一个自然的存在物，我们是有极限的，我们是有神经系统的，我们的神经系统有它的自己的规律，不受意志力的控制。其实想想可能很多的上班族都受困于此，因为在职场当中负面情绪往往是最被禁止去表达的，在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必须可能是有一张扑克脸哈，如果不能高兴起来至少不让负面情绪流露出来。可是如果在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好好的让自己的情绪流动起来，那可能真的每天都离自己的自然越来越远。 没错，但我们这位朋友他现在已经在觉知和发现的道路上了，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避免把自己活成一个特别身心分离的状态吧。特别是他一早起心动念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家庭结构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也就是说他们欢迎了自己生命当中尊贵的小客人宝宝来到了他们的家庭当中。而同时呢，他可能也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啊更好的安家， 所以呢，他自己呢从深圳回到了武汉。我想，可能这一段时间吧，就这一年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那一方面来说，肉眼可见的变化就是，居住地的迁徙，周围的环境，包括人文生态的变化，家庭成员的变化，也许经济负担还加重了，等等等等。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外在的，对他的内在来说，这真的是一个焕然一新的过程啊。其实每一个人当然都可以在生命当中任何你有意识的时候去启动一个新的开始，但对我们这位朋友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无论是让谁来说，他也不可能再继续以前的那种状态延续到今天的生活当中来了。这当然是一个挑战，但它更是一个机遇。问问王冰老师， 你刚才讲到了迎接家里的新成员啊，我就想到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和我们这位朋友之前的生活节奏是相反的，是特别的不讲效率。我又想到了大家在来信当中经常提到的另外一个主题，叫爱情。爱情也是相当不讲效率的。这两件事儿其实按照成年人的效率观，按照我们职场人的效率观来讲，是非常浪费时间的，因为它的产出并不像我们工作那么的直接。但是偏偏成长和关系，亲密关系又是最让我们感受到幸福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幸福和效率有可能在很多时候也是有敌对关系的，或者说当我们使劲的要求效率的时候，就会牺牲幸福感做代价。我想我们的题主做了人生这么重要的选择，可能就像思佳书里所写的，不再用妄念去交换自由，而真正的回到了一个对自己、对家人、对周围的人更好的生态系统当中，去还原自己本来的面目，那我想可能也是幸福本来的面目。 没错，说到这儿也再把书中的一段内容送给你，我觉得这特别切合你现在的生活状态。这选自《不如觉醒》这一章节，假如认真观察，生命中尽是花絮。当我们只把生活视为某种重复的经历，而不是新鲜的学习时，恐怕会错失很多潜在的乐趣，也许还会错过老天正在进行的重要计划，比如环境改变的信息。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包括我们最熟悉的环境。如果对这些改变失去了兴趣，我们的思想也将变得苍白无力。如果不再注意到日常生活中的小变化，如果对学习新的语言和无意识的模仿失去了兴趣，如果不会因为学会一个小技巧而开心雀跃，那么我们等于失去了一笔巨大财富，那就是学习的能力。问题不在于到底学到多少知识，或是是否有证书确认技能等级，而是我们一直在学习，这让我们的头脑一直充满新鲜的点子，而且富于力量。就像鲍勃迪伦歌里唱的，愿你永远年轻。那些拒绝重新学习的人往往有个最大的障碍，关于自己的生活他们早有计划，那原有的一整套计划好像倾情演奏的交响乐团，而他们的头脑就是指挥。对乐团来说，新加入的声音即使是一位天籁歌者也会被视为巨大干扰，他们不是不愿意去听，而是原有的演奏停不下来，指挥没办法协调乐队和这位绝妙男高音的关系。假若头脑能够放弃之前的演奏，安静地做一会儿听众，就不难发现老天总在给我们机会提升自己，比如这次新冠疫情。我们没有经历疫区人民的煎熬和痛苦，但我们也放弃了长途旅行的计划，安住于自己所在的城市。这其实有点像重返小学或者初中的课堂，你无法选择学习科目，这种学习模式是强制的。老天要求我们学习的其实是我们应该掌握的重要技能，只是从前一直忽略了。这就是保持弹性，面对永远新鲜的生活吧。问问王冰老师。 你引用了 Bob Dylan 那句歌词哈，愿你永远年轻。年轻人是怎么样的呢？年轻人的日程表应该是空白的，最好都逃课，是不是？他们去上他们真正感兴趣的，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有太多值得好奇和学习的东西。而当我们变老了，

在上半时段我们回应了那位啊写信的时候用书面语啊特别合乎礼仪规范的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一位朋友。我们这一次确认了其实她是一位女性的朋友，而且呢她已经在试着改变自己的语速过快的这样一个特点。她让自己从语速到生活整个的这个节奏都试着慢下来，然后她还发现了一个生活的秘密，就是当自己的身心状态更好的时候，也会对其他的人更宽容，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甜蜜的感觉。我觉得我们这位朋友好像真的是发现了生活这个万花筒当中的根本的秘密，所以我想他在未来一定会带着他这个初为人母以及初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的这种觉知，走上他自己真正理想的那条生活的道路吧。王明老师觉得对这位朋友来说啊，他已经分出了这个把语速放慢之后这个空隙里边的叫什么头香中香和这个余韵 尾香 和尾香。对，他接下来还会在生活当中有些什么发现呢？或者你希望再给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作业吗？ 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可能会发现一个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说到的观点，今天很多朋友非常热衷于做慈善去帮助他人，我觉得特别好。其实做善事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有一种方式就是先从善待自己开始。你看这位朋友当自己的节奏慢下来的时候，我相信跟你交谈的所有的人都会感受到你节奏变慢，他们可能也会因为这种有安慰性的节奏和语气，也因为你在谈话中的留白，有更多想要去跟你聊的话题。其实成为别人的倾听者，我觉得也是善莫大焉。而且你后面讲到了，当自己身体不好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以耐心和好的情绪状态应对他人。所以倒过来，当你让自己的身心状态更好的时候，那你待人接物的过程就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你的平和和喜乐，这不都是很大的善举吗？因为我想我们经常说这个社会有的时候大家觉得戾气太重了，我觉得戾气可能也是人传人的，就好像我们经常说到了在职场当中我们受了气就把自己受的气还给家里人，没有人能做到情绪自理，于是其他的人就帮我们处理我们的情绪垃圾。我想这位朋友慢慢慢慢就会觉察到，原来整理自己的身心和整理外部的世界并不矛盾，而帮助自己善待自己与善待他人也是一件事儿。 没错，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啊，我不知道你和宝宝的这个互动，那当然了你是读书给他听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跟宝宝之间去交流一下，看看虽然他还不太会说话啊，但是你能不能从他的咿咿呀呀当中，从他的眼神和动作当中去真正体会他的含义呢？你也去想一想怎样去把自己的这个意思更好的去传达给他呢？不是那种一定要你告诉他什么或者你让他做什么，而是那种真正的交流和小朋友之间的那种交流。好啦，最好的祝福给你。这里是解忧书房，感谢汪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过一会儿还有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呢，继续跟您分享这本《三杯茶》。哈吉阿里把手放在摩顿森的肩上，像父亲一样拍了拍这个没耐性的美国人。我感谢慈悲的安拉把你赐给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但是，科尔菲的人住在这个没有学校的地方已经600年了。他笑着说，多一个冬天又有什么关系呢？回哈吉阿里家的路上，他们穿过一捆捆麦穗堆成的金黄色走廊。摩顿森没走几步，就有村民把身上背的农作物放下来欢迎他。从田里返回的妇女们把身子往前倾，倒出背上竹篓里的麦梗，再回到田里用长柄镰刀继续收割。摩顿森注意到他们头上戴的 乌塔瓦兹帽子除了沾上彩色单调的麦穗糠谷之外，还有一些闪亮的丝线和羊毛织在一起，正是他用来做记号的红蓝尼龙绳。在科尔菲，任何东西都不会浪费。那天晚上，摩顿森和塔瓦哈一起躺在哈加里家的屋顶上，回想起上次睡在同样的位置时心里有多孤单。现在他想着塔拉，脑海中闪现出他在旧金山机场隔着玻璃跟他挥手时可爱的模样，强烈的幸福感涌了上来，他迫不及待地向与人分享。摩顿森问道：哎，塔瓦哈，你睡了吗？ 还没有，我有件事情想告诉你，我结婚了。 摩顿森听到轻轻的咔嗒一声，眯眼朝着突然亮起的手电筒灯光望去，手电筒是他刚送给塔瓦哈的礼物。塔瓦哈坐起身，用他新奇的灯光玩具研究摩顿森的表情，想弄清楚他是不是在开玩笑。接着手电筒掉到了地上，一阵祝福的拳头兴奋地落在摩顿森的肩膀上，最后塔瓦哈终于跌坐在床上，高兴地叹了口气：啊，哈吉阿里说格瑞格医生这次看起来不太一样。塔瓦哈笑着说：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塔瓦哈开心地玩起了手电筒的开关。我能知道他的名字吗？ 塔拉，塔拉。 塔瓦哈跟着念，这个发音在乌尔都语里是星辰的意思。他很美吗，您的塔拉？ 是的，摩顿森觉得自己脸都红了，非常美。 您要给他父亲多少只公羊和山羊呢？ 塔瓦哈问。 他父亲和我父亲一样都已经过世了，而且在美国我们不给新娘聘礼。 他离开母亲的时候有没有哭呢？ 他是和我结婚之后才告诉他母亲的。塔瓦哈停顿了片刻，思索着美国奇特的婚姻习俗。来到巴基斯坦后，摩顿森曾经受邀参加过几十次婚礼。在巴尔迪斯坦，不同的村庄有不同的婚礼习俗，但是他见过的所有婚礼主题基本都一样，新娘要表达永远离开家的痛苦和悲伤。通常在婚礼中会有个很严肃的时间段，新娘和她母亲抱在一起痛哭。摩顿森说，新郎的父亲会堆起很多袋面粉和糖，还答应以后会给更多的山羊和公羊。新娘的父亲则是双手抱胸背对男方，要求对方给更多的聘礼。等到新娘的父亲觉得男方给的聘礼足够合理时，就会转过身来点头表示同意。接着男方的家庭在新娘哭天抢地的时候硬把她和母亲俩人活生生地拆开，如果嫁到科尔菲这种偏远的村落，新娘以后就可能永远也见不到她的家人了。第二天早上，摩顿森发现早餐盘里除了平日的恰巴蒂薄煎饼和拉西酸奶之外，还多了颗珍贵的鸡蛋。沙奇娜站在通往厨房的走道上，骄傲地对他笑着。哈吉阿里帮摩顿森剥掉蛋壳，一边解释着：这会让你更强壮，多生些孩子。沙奇娜则把脸藏在头巾后头，咯咯地笑个不停。哈吉阿里耐心地坐在摩顿森旁边，看着他喝完第二杯奶茶，先是微笑，然后笑容扩展到整个脸庞。 走，我们去盖学校，他说的。 哈吉阿里爬到屋顶上，要所有科尔菲村民到村里的清真寺集合。摩顿森带着从长嘎吉废弃的饭店找回来的五把铲子，跟着哈吉阿里从泥泞的巷弄走到清真寺，其他村民也纷纷走出家门。过去几百年来，科尔菲的清真寺和怀着信仰涌入寺里祈祷的村民一样，都在为了适应环境而改变。巴尔蒂人没有文字，历代都是用口述的方式传承他们的历史文化。每个巴尔蒂人都能复诵十几代甚至二十代前的历史，因此每一位科尔菲村民都对这幢土墙支撑的木建筑了如指掌。这栋建筑有超过500年的历史，在伊斯兰教进入巴尔迪斯坦地区之前，它本是一间佛教庙宇。在科尔菲待了这么久，摩顿森还是第一次跨过清真寺的大门进到里面。 每次走到清真寺附近，他都带着保持距离的尊敬，跟他对科尔菲的宗教领袖谢尔塔西的态度一样。摩顿森不确定这位伊斯兰毛拉对村里有他这样一位非信徒有何想法，尤其是还打算让科尔菲女孩们受教育的非信徒。希尔塔西给了摩顿森一个微笑，把他领到厅后的祈祷殿。瘦瘦的希尔塔西留着黑胡子，和大部分住在山区的巴尔蒂人一样，比他40多岁的实际年龄看起来要苍老很多。希尔塔西每天要召唤散居村里各处的信徒来祈祷5次，而且没有扩音器帮忙。此时他洪亮的声音回荡在小小的室内，他开始带着大家用一种特别的祷词召唤镇主，请安拉在他们盖学校时赐下祝福引导。这次哈吉阿里提供了绳子，是当地人编的麻线，当然不是用红蓝尼龙绳交错编成的绳索了。他和摩顿森一起量好了准确的长度后，把麻线浸在盖粉和石灰的混合物里，接着用村里几百年来的古法标示施工的位置。他和塔瓦哈把绳子拉紧，然后往地上一弹，留下一条白色的线痕，校墙的位置便清晰可见了。摩顿森把5把铲子传给大家，50多位村民挖了一整个下午，学校预定位置的4条边都挖好了一条1米深1米宽的长沟。沟挖好之后，哈吉阿里对着2块巨石点点头，6名壮丁合力抬起石头，吃力地移动脚步走到沟边，把石头放进面向科尔菲乔格里峰的地基角落。接着他让塔瓦哈把丘可拉巴，就是大山羊带过来。塔瓦哈神情严肃地走开，回来时带着一只有着高贵弯角的巨大灰色动物，通常要人拖着公羊才会跟过来。摩顿森说，但这是全村最大的一只羊，根本就是他拖着塔瓦哈在走，塔瓦哈努力撑着才不被他甩开。侯赛因的体型可算得上是巴尔蒂人中的相扑选手了，所以一直负责村里的屠宰任务。巴托罗的挑夫是依据负重量收费的，每25公斤为一个负重量，而侯赛因是有名的高地挑夫，每次至少能背3个单位，从来没少于过70公斤。侯赛因从刀鞘中抽出柳叶刀，把刀轻轻地放在胡子倒竖的公羊的喉咙上。希尔塔西举起双手合掌放在羊头上，请求安拉同意取走他的性命，然后对握着刀的侯赛因点头示意。好，时间的关系，今天先跟您分享到这儿。我是田阳，我们下期再见。 敬上一杯茶，你是一个陌生人；再奉第二杯，你是我们的朋友；第三杯茶，你是我的家人，我将用生命来保护你。一个人，一个心愿，一段辛苦漫长的旅程，许许多多人的爱心，一个美丽的承诺终于兑现。摩顿森把一次旅行化作了一个生命的承诺，从而改变了他在路途中所遇见的人的命运，并通过文字将看似不相干的人拉在一起，娓娓道来。他朴素的心便很快让你跳进3杯茶的友情世界里去，令你也嗅到茶的清幽香味儿。它教晓我们爱是怎么一回事儿，因为有了爱，它才在黑暗中看见星辰。这是一趟非比寻常的旅程，在这旅程上，不仅有它的脚步，也可以有你我的脚步。我们愿意与摩顿森一起结伴同行吗？对很少知道中亚生活的人们来说，这是扣人心弦的第一手报道。三杯茶就是那个有关承诺的故事。一个人，一个承诺，一段辛苦漫长的旅程，许许多多人的爱心，一个美丽的承诺终于实践。